些，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，再放平无所谓，慢慢来，迷宫一样的未来，转一个圈回到哪里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， I don't care where we go，

残缺，我还是觉得完美。 或许短暂，或许难堪，生活本该这样，喜怒无常。家在每个人都是一样，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，随风摆动着身体，随他怎么去，再不介意。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飞飞，这度过这儿的每天 right，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 baby， 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。